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54章，阿顾文文呢个时候讲：我祖先呢，以为呢个只系个传说，冇谂到原来喺呢个深山入边。竟然仲真系有呢个咁嘅龙神庙嘅，不过历来古人啊中意添油加醋嘅，呢啲咁嘅人身蛇尾嘅怪物，或者都只系谣传嚟嘅啫。即使有啊，咁多年啦，早就应该死咗啦。一路讲，顾文文又一路行到去个门边，顺住个门罅就观察外边嘅动静，跟住佢细声讲。喂，陈元、小豆，你哋快啲嚟睇，嗰啲蛇好似好古怪咁嘅。我心谂蛇古怪，呢个咩讲法啦？即刻我就行过去，抽块面麻去睇咯。一个唔小心就揩到咗顾文文白雪雪嘅面珠墩，佢都冇在意，两只眼就一尾及住外边，透过条门啦，只见到外边盘踞住啲蛇。竟然纷纷好似死咗一样，一条一条爬喺外边嘅石头上边啊，草丛间啊，泥土里边啊，一喐都唔喐，个身咧就伸到直一直，亦都唔再捋嗰条咁嘅蛇信子咯，好似已经死咗咁。豆腐个脑而家即刻 short 咗，即刻推测到，哇，咁啊太好啦，呢啲蛇都死晒啊！眼前嘅呢个情况好明显系非常古怪。嗰啲蛇系唔可能瞬间咁全部喺外边死晒嘅，除咗豆腐呢个咁嘅火星人嘅脑袋之外，估计都冇人会咁样谂噶啦。我啊当即冇好气咁讲：死？点死啊？唔通嗰啲蛇见到我哋关咗门入唔到嚟，全部被激死晒咁啊？豆腐啊知道我喺度窒佢，见得就好唔 happy 啊！佢问我：咁既然啲蛇冇死，咁点解喺个门外边喐都唔喐呢？咁对于呢个问题我都好郁闷，於是我就喺个庙入边搵咗一个布满咗蜘蛛网嘅烂灯，我就将到门一拉开，将手里面嘅烂灯就朝咗啲蛇群掟咗过去，所到之处嗰一片嘅蛇即时被惊动，又开始游走起上嚟，分明呢啲蛇全部都冇死，仲生嘅。既然係咁，咁点解佢哋会炸死呢？呢个时候我又发现咗一个好古怪嘅现象，虽然那个灯掟了过去，我亦都将到门打开了，好像一只手臂那么粗的罅了，但是那些蛇见到之后竟然都不会趁机爬入来，依然在个原地盯着我们，显得好古怪。我们三个人都不明所以，被眼前的这种情形都搞到有点懵懵地，心里面想究竟那些蛇做什么？难道因为这里供奉着一条龙蛇，他们感受到龙蛇的气息，所以不敢入来。我将自己的推测一讲，顾文文就想出一个主意。他说，如果真是怕龙蛇的味，那事情就好办了。我们将在龙蛇身上的那些皮带在身上，那这些蛇肯定不敢靠近了。他的这个讲法和我想的就真的不谋而合。我当即就将眼光转到去在上边的龙蛇的身上。猛然之间，我睇见龙蛇的眼睛唔知喺几时竟然好似碌咗一下，眼睛居然仲系碧绿色，喺黑暗当中发住幽光。我吓到啃咗一下，即刻举手里面猎枪啊，对住个蛇头。我记得好清楚，呢隻龙蛇嘅眼睛已经系缩毁咗噶咯，眼窝嘅地方只剩低两个大窿噶。根本是冇乜嘢眼珠嘅，而家俾我个猎枪咁一指，嗰一道幽光突然间就唔见咗，好似只眼皮眯埋咗一样，挡住咗视线。庙里边唯一嘅灯光就系我哋放喺地上嘅手电筒，借住电筒昏黄嘅光线，只能够睇到嗰条龙蛇嘅骨架系坚硬，披住啲咁嘅松溜溜嘅蛇皮。嗰个嘴就好大咁擘开住，好似想同人哋申诉啲咩冤屈事咁。嗰个咁嘅绿光，佢 却而家消失无影无踪。顾文文同埋豆腐见到我嘅神情大变，即刻问我咩回事。咁我将其中嘅缘由一讲，顾文文讲：弊，我谂可能呢个庙里边仲有其他嘢，我哋快啲揾啊！使乜佢多讲啊？我哋已经沿住龙神庙慢慢咁喺度搜查啦。龙神庙其实就唔大，左几步右几步，一下子就睇个通透，并唔发觉有啲乜嘢隐藏嘅嘢。咁我头先睇到嘅绿色眼睛究竟系啲咩嘢呢？唔会系我错过啩？呢个时候豆腐就讲：喂，老人，你系咪呢个邪毒未清，老眼昏花咁睇错啊？边度有啲咩绿色眼睛嘅？其实我一时之间都谂唔明，所以我冇理到豆腐，只系对住两个人讲：咁样我哋都系小心为好，外边嘅蛇一时半刻系唔会走嘅，睇佢嘅样亦都冇打算冲入嚟嘅意思。我哋不如仲系唞一唞，谂谂办法嚟。我哋当即三个人就坐埋一齐，攞咗啲嘢出嚟食，又将龙蛇身上边嘅挂红咧都掹晒落嚟，再加埋庙入边嘅一啲烂案台，点起咗一堆嘅篝火。虽然而家系夏天，山间嘅夜晚黑实际上都极为寒冷，我哋三个人坐喺篝火旁边，神情就有啲凝重啦。而家呢一刻，外边就俾啲蛇群环绕住，就唔知道以后仲会点。困喺呢个地方，难免心里边都好唔安乐。我低头喺度谂对策，心里边有一个谂法：只要能够搞清楚蛇点解唔入庙，佢哋究竟怕乜嘢，事情就会迎刃而解嘅。顾文文攞啲干粮同埋水出嚟，三个人一边食就一边商量，讲嚟讲去都冇咩头绪。我唔系点饿，干粮攞喺手里边，只系顾住分析问题。过咗一阵间先谂起嚟要食啲嘢，于是就将手里边嘅压缩饼干啊放喺嘴入边一咬，突然间好似觉得有啲唔妥。这个饼干点解系软嘅？好在啱啱放入嘴入边，我仲未吞，我以为饼干过咗期啦。耷低眼一睇，发觉饼干上边竟然有一啲口水咁样嘅液体喺度，将啲饼干啊浸到淋晒，睇起嚟都咁几样核突。我大声咁闹阿豆腐：，喂，你咁嘅死人喂食猫，你点解口水点解流到我饼干上边嚟啊？豆腐啊，连压缩饼干都唔知食得几滋味，一听见我咁讲，又唔瞓啦。我坐喺你对面，点解流口水流到你饼干上边？我话你知啊，你唔能够成日咁样屈滚我啊！饼干都有尊严噶。顾文文就讲：哎呀，你哋唔好争啦，系唔小心掂咗啲水咋啩，掉咗啲块咪得咯。我啊将手里边嘅饼干往火里边一掟，只手都未收翻翻嚟，一滴冰凉嘅液体喺上边又滴咗落我嘅手上边，一下。大家都睇得清清楚楚，不由得嘅齐齐恶高个头往上一睇，只见到庙顶上边显然盘踞住一条巨大嘅青蛇，条蛇尾啊垂咗落嚟，偶尔间仲滴下咗一两滴嘅黏液。喺乡下人有一种讲法，就认为啲蛇尿咧都系黏黏稠稠嘅，所以蛇爬过嘅地方会留下一啲白色嘅嘢。呢一啲就系佢嗰啲蛇尿干结咗之后形成嘅。呢一条咁嘅巨蛇都唔知喺上边盘踞咗几耐噶啦。佢个尾巴就缠住房梁上边，前半身隐藏咗喺黑暗嘅地方，觉得好鬼恐怖。离我哋嘅头顶只不过大概有5米嘅高度，三个人先前唔知道就坐喺佢下边饮饮食食。嗰、那个饼干上嘅黏液显然就系佢滴落嚟嘅蛇尿。我一想到头先差啲将嗰块咁嘅蛇尿饼干食咗入肚，即刻想呕起上嚟。而嗰条大蛇呢竟然冇受到点样嘅惊动，依然爬喺上边喐都唔喐，只系条蛇尾偶然咁摆一下。呢一下我哋今次真系进入咗蛇窝入边啊！喺庙入边供奉嘅系龙蛇，门外边又堆积住成几千万条小蛇同埋蛇王，而家连个庙顶上都盘踞住一条大蟒， 虽然而家仲唔系好睇得出具体呢条蛇有几大，但系净系睇条尾都知道呢条系条大嘢，一啖吞一个人绝对唔成问题。豆腐啊，擘大个嘴，牙齿啊打晒夹，讲都讲唔出话。顾文文呢就一向镇定嘅，但系而家都成个人发晒软，向住我嘅膊头啊系咁黐埋嚟，一时之间冇人敢讲嘢。惊住连唞气大声啲都会惊动头上嘅家伙，然而运气呢一样嘢唔知道系咪真系鍾意同我作对。即使我哋三个人都已经小心翼翼，连大气都唔敢唞啦，但系喺火光照唔到嘅黑暗里面，忽然之间出现咗一对绿油油嘅眼睛。呢一对眼睛冰冷，透住一种嘅邪恶，慢慢咁同黑暗当中向住我哋靠近，应该就係嗰个蛇头慢慢咁向我哋呢边移过嚟啦。单单睇下从蛇尾到呢个眼睛嘅距离，起码都有四五米咁远，足可以想象得到呢条蛇究竟有几大。我猛然之间见到呢一对咁嘅眼睛从上向下向我哋靠过嚟，我惊叫道：快啲匿埋！顾文文同豆腐俾呢一个情景都已经吓到有啲发软啦，动作竟然立落起上嚟。我睇见咁样，即刻就帮佢哋两个人一下，将佢哋两个向前一拱，佢哋两个即刻向前扑低。我就睇嚟避唔开啦，我一转头，嗰、那个蛇头已经凑到嚟我面前。我猛然之间见到个咁样嘅头，我心里面都砰砰咁跳咗一下。即使系我再大胆，都完全俾呢个咁嘅嘢惊吓住啦。呢、这个边系乜嘢蛇头啊？分明系一个擘大嘅嘴、全口獠牙、长发披面嘅人面。怨啊，只能够怨自己背啦。唔通呢一个竟然就系嗰个服食咗龙蛇丹所变嘅怪物？佢竟然真係有存在，咁魔咒嘅力量唔通真係咁强大，处处要同我为难作对咩？我心里面嗰股怨气而家即刻扯晒上嚟，心諗都系万妖飞呢个咁嘅扑街老僵尸，如果你俾我见到，我一定会将你拆尸扒骨，以示我心头之恨。呢、这个念头一闪而过，喺呢个时候，嗰一张一直撕裂到耳仔后边嘅大嘴，依住獠牙，嘴里边喷住腥臭难挡嘅气味，擘大个嘴就对住我个头啊咬过嚟。呢、这个头后边就连住一条颈，好似长颈鹿咁，都唔知道有几长。